没有音乐啊，音乐要音乐啊，配音乐啊， 就是开头什么的。开我说开头，像人家那个什么朱学恒都有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什么的。 然后我们是什么？大脑清洁公司。 以后再说吧，开头先不要管啊，就反正就是直接开始，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随性。 对对对，好。 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现在不想讲日期。 OK， 不用讲日期啊，其实讲日期没意义啊，因为实际上播出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 啊、有道理，有道理。好，从今天开始就不讲日期了。 对啊， 好， 好。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事情呢，我们两个到底喜欢看什么漫画？ 超跳痛的主题。就讲了科学还有理性思考，讲了这么多集，然后就突然出现一个漫画。 对啊。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看漫画？ 什么时候？我是被我哥带坏的。 带怎么可以说带坏呢？ 因为在小学， 这带入正确的路线，好不好？ 对啊，现在看起来是这样，我觉得还蛮有，就是蛮棒的。 对啊， 我有喜欢看漫画这个嗜好，我觉得蛮棒。 对， 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吧，是不是？是吗？ 你看第一本， 反正我记得我第一本看的漫画是。欸，是猎人吗？是不是？ 我靠，超新的，超新的。 小时候，我年纪那么比你小十岁。 对啊，所以你知道我给你猜，我第一本看漫画是什么？你已经听过了。 是什么？小叮当吗？ 对。 哦，没有，那不能这样讲。小叮当也算是我第一本看漫画。 哦，真的吗？好吧。 对啊，就更小的时候就看过。 在第二本。 第二本是什么？灌篮高手。 哦，这灌篮高手太新了。 真的假的？ 七龙珠。 哦，七龙珠 ，OK。 对啊，七龙珠、 啊， 对啊，然后还有 不是什么手冢治虫之类的， 手冢治虫我也看欸，但是其实反而没有那么连续，因为以前手冢治虫的东西没有那么容易进来， 没有啊， 那大部分 都 是盗版的， 没有吧？手冢治虫不是都在图书馆里面吗？ 怪 医黑杰克啊， 你知道怪医黑杰克就透露出你是年轻人。 但是我知道， 像我们老人都要说怪医秦博士。 对啊，对啊， 对。 他就可是，而且通常图书馆都会缺中间几本，就 被偷了吗？还是没有人？ 不是，就是没有人，就是他可能当初就没有，他可能是有人捐的 啊、 他不是一整套是当初是买好的。 原来如此。 所以说你就会看到中间，然后就一段不知道，然后自己补前面的剧情。 啊！我忽然这样想想，我看还蛮多的。我刚才虽然写了笔记，但是有很多都没有写进去、嗯。还有乱码二分之一啊！ 哦， 所以那时候、 欸、对啊，你都看漫画，我其实好像都是在那些我都会看卡通哎。 哦，是哦， 对啊，对啊， 漫画对啊。然后但那时候就很喜欢高桥留美子，所以后来又看了《犬夜叉》 哦、 嗯。可是《犬夜叉》我没有看完， 《犬夜叉》后面就觉得有点怪怪，就是有点乱， 有点乱吗？ 对，我觉得有点乱。 我觉得那是因为跟乱码比起来的话，乱码就是比较单元，所以它不太需要逻辑、嗯。 对啊，对啊。 那犬夜叉它其实是有个很完整世界观的，所以、 嗯、 它可能到 后面它可能没有整理好，所以说它就变得有点乱。 对， 可是还蛮受欢迎的犬夜叉， 犬夜叉还蛮不错，我还蛮喜欢的，还蛮喜欢的。 嗯、 但我真的觉得它找四魂之一太拖了啦。 拖很久，找一颗玉都可以找那么久， 再浪费，就中间很多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 没有，因为重点就是这就是少年，他应该算是少年，虽然他的画风，他画风不是少年，可是他其实应该算少年漫画。 他是少年漫画， 对。然后他就是说，通常少年漫画你如果红的话，你 就 会被要求，对，不准停，你就要继续连载，然后你中间就要想办法拖下去。 对， 这是少年漫画的问题。 就像最近那个谁啊，那个草帽小子， 你知道海贼王的作者一开始是说他计划在50集之内把故事讲完，他觉得这样子他的那个小，就是他的读者，就算是只有国中生，也会有能力利用他的那个存下来的零用钱买整套下来看。 没想到 被要，就是红成这样，被要求要出到不知道先一两百集了，没有啊，还没有那么严重了。 他不是说他已经快不行了？ 他对，他最近一直喜欢。他以前是非常非常，应该算是模范作者吧。 嗯。 不会休刊。 嗯。 然后每一集都很准时的交稿。 嗯。 的作者。 对啊。 就很厉害。可是他现在可能身体有问题了，所以说他最近越来越常休刊了，就很可惜。 非常危险。我觉得他应该好好的保重。 我很害怕，我很非常害怕他中间停掉，因为我是从小看海贼王长大。 嗯。 对啊。 我现在讲两个。 我很喜欢，我国中的时候看的。 嗯， 看你有没有看过？ 嗯， 一个是《感应少年》， 有啊有啊，是那个是那个安童系马画，是不是？ 对对对对， 安童系马没有，他是画的吗？还是他是做那个原作？安童系马是原作，对 对啊。 安童系的好，这大家再讲好了。 原作就是、okay. 什么意思？ 安童系马很有故事哎、欸， 他有故事，你讲讲。 他非常的猛， 怎么？ 他其实是。他其实本人不叫安藤希望，这当然是很正常的。 嗯、 他叫树林生、 嗯， 可是呢，他厉害也不在这边，他厉害的是他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笔名。 哎、 你有听说过吗？ 我没有听说过。 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吗？ 也是他吗？ 他也是原著，他是用天树真丸的名义来做的。然后接下来，闪灵二人组你有听说过吗？ 有， 青树右叶也是他。 欸、 然后足球其实是最近的，是你应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知道血色星期一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那你知道 MMR 神秘调查班吗？ 完全不知道。 好，那你知道神之哪吗？那个葡萄酒漫画。 好像知道，好像知道。 前阵子很红，是大人名、嗯，那也是他。 哎、欸，好厉害哦！ 他超强，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吗？ 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要靠他个人的名气来那个，就是你想你画一部漫画红了之后、 哦， 然后大家就会跟着你，就会认为你是很棒的漫画家，然后你就算画很烂，人家也会觉得你很厉害，然后就去买、 嗯、 买账。可是他不想要这样，他想要就是他的新的作品，每不同类型的作品要重新来过。 哇， 然后可以让人喜欢。 其实我刚才听到最惊讶的是金田一也是他、欸，哎， 对啊，对啊。那其实血色星期一也是他，我也觉得很厉害。血色星期一也第一 因为蛮好看，因为金田一跟感应少年是同时期的， 嗯， 对啊，他们这两个作品是同时期的， 啊、 然后他这两个都其实都还算，但金田一更红啊， 对，金田一更红。 那感应少年在当时也算是数一数二红、 嗯， 那他可以写这样子两个。脚本， 对， 然后同个时期，这非常非常厉害。 对，他真的超强，他应该是日本漫画界的神， 真的 鬼才，应该叫鬼才， 真的， 对吧？ 然后我那时候很喜欢《感应少年》，然后他一开始当然就是俊男跟熟女，然后他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福岛满， 嗯， 你知道吗？ 我其实已经忘记了， 就 是 一个胖胖的宅男、 嗯， 然后他喜欢 cosplay，、 嗯、 一开始喜欢 cosplay 警察、 嗯， 然后后来变成 cosplay 女警这样子。 哦， 然后他会开着他自己改造的假警车。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你这样讲我就 对。他里面有几个这种就是副的角色，但我只记得这个的名字， 嗯、 还有其他的啦、 嗯， 大部分都是一些怪怪的人。 嗯， 对啊，然后福岛满。一开始出来只是 辅导蛮子， 对，变蛮子。然后最好笑的是说，他本来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单元的一个插，后来他变固定出场、 嗯。对，他可能太受欢迎了吧？ 对，可而且他永远都不会被识破，我觉得这是最扯的， 故意的。 他已经他明明就跟那个硬儿这交手超多次，应该摸一下就知道他是谁了。 嗯、 可他从来没有被揭穿过，超白痴耶。 嗯。 对啊，然后 还有一部我也是很喜欢的，也是国中看的，就是那个什么《鬼神童子》 哦，那我也只看卡通而已。 我想漫画比较好看， 真的吗？ 对，漫画是世界观比较完整啊。 嗯， 他的卡通是他不是一开始就是基本上两个是独立作品 哦，是哦， 对对对，两个 他只是用类似的设定， 对，比如说在漫画里面的后鬼是男的。 可卡通里面是女的， 对，然后那个他的卡通里面是犬神郎是就是最终的魔王嘛， 嗯， 但其实，在漫画里面的他是第二部才出现的， 嗯， 应该说第二章啦，第二章他才出现的角色， 嗯哼， 对，而且，漫画里面还有就是异小鬼，就是。 嗯 异小鬼就是异小明的祖先嘛。 异 小鬼的他原本有五个鬼， 嗯， 所以他可以驱使五鬼这样子， 嗯。 然后在漫画里面出现三个， 嗯， 但是漫画动画里面只有两个， 嗯， 感觉很多世界观都不太一样。 那个名字应该是翻成中文吧，就是他的 一小名，听起来就像是为了要亲近中文文化，所以说翻成。 不是欸，好像原本不是，好像原本 原作就叫做汉字就写成小名吗？ 应该是吧，我印象中 是、 欸。 太酷了吧？ 对啊，他其实原本的原型是安倍晴明啊。 对对对，所以他有一个名吗？ 对对对，那他的基本上他的故事架构也就是安倍晴明，有什么五芒星啊、嗯、什么那些东西的。然后他、嗯、我有看过他的，你知道日本漫画家并不是一出来就可以出漫画的。 哎、欸，真的，真的是一小名哎。 对啊， 嗯 ，OK， 你说日本漫画家怎么样？ 就他们并没有办法说一出道就画大，就是连这叫什么单行本很难吗？ 嗯，通常都要得奖什么？ 对，然后我有看过就是鬼神童子的，嗯、就是出道前的短片， 嗯， 对吧、啊？那时候的设计就是设定也不太一样， 嗯，哦，他的短片就是画鬼神童子， 就是鬼神童子， 所以他的其实他算是蛮厉害，因为他。第一个就被画了就变连载了， 对对对，但是我其实觉得他早期画风的画工蛮烂的， 哦，对啊，通常一般都是这样， 对啊，所以一开始的那个 quality 跟、 嗯、 最后几集有点不太一样， 嗯哼，可是其实那个年代的漫画家大部分的画就是画工都不是很好，跟现在比起来都不是那么厉害， 哦、对，现在非常精细了， 对啊，我觉得现在其实他们基本上每一个画家背后都有一整组的那个。 工作人员， 对，那组是助手在帮助他、 嗯， 就其实很多不是他自己画的， 对， 对吧？他只是想故事，然后还有大概 人设啊 什么的，对，然后 设定等等， 嗯，他可能就是负责比较重要的部分，那可能背景啊，还有人、嗯、其他的一些配件什么的，可能都是那个 小 助手画的， 对啊， 然后涂色什么的也都是，还有贴网点也都是小助手画就负责，有些时候啦。 那你有看港漫吗？ 港漫呢、啊？港漫都是我哥租来的时候，我才会跟着看、 啊。 就是我本身不是很喜欢港漫。 为什么？太真实了吗？ 不是太真实啊，重点不是真不真实，重点是他们的剧情都很扯啊。 哦。 就是，而且就是有点那种肥皂剧的感觉。然后呢，每个人物的 港漫的特色就是，不管是谁画的都长得一样。 哦，对啊，对啊，都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对，我觉得他们其实蛮厉害的，是怎么办到的？ 师出同门啊！ 就跟四家，就跟像四家素食店薯条都一样赚一样。 你知道很多，其实现在很多很有名的，通常都是黄玉郎的徒弟嘛。 哦，所以说才会这样子。 然后黄玉郎又听说他根本就很少在画图， 嗯，所以 他后 来 都 很少画， 都是助手在画，所以助手离 开练出来都变成 这样，就被通化的像黄玉郎。 嗯，有道理。 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就是那时候出那个黄玉郎就出那个天龙八部，所以我天龙八部是用漫画看完的。 嗯，所以你没有看小说？ 小说后来我才看的。 嗯， 对，是先看漫画才看小说。 嗯，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绝代双骄。 嗯，绝代双骄是黄玉郎画的吗？ 不是， 不是 何志文。 嗯， 对，另外一家公司的。然后他。对，和资文化绝代双骄，所以绝代双骄我也是先看漫画才看小说的。 哎、欸，这些我都有看过， 你都有看过吗？ 我就觉得我这辈子看过太多漫画，对吧、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中间就烂尾的，就是《神兵玄奇》。 哦，对啊，问天， 一开始真的是太棒了， 一开始真的很好看啊，越后面就越烂。哎、欸，其实我觉得港漫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嗯， 它会附兵器 啊，就是《神兵玄奇》开始的、 啊。啊， 就是神兵玄奇开始的。 对啊，对啊，觉得很好玩。我哥都会为了那个兵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那个，可是他可能因为他不是每一本都买，他有很多是租的。 嗯。 然后我发现他可能是觉得那一集的兵器很酷，他就把它买下来。 嗯， 对吧、啊？所以我觉得他那个计策还蛮厉害的。 我觉得神兵玄奇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卖兵器之后，他迷失自我了。 他没有好好的想故事。 他一开始的设定我觉得非常好。 嗯、 第一个就是说他只有四个。他一开始神兵只有四个， 嗯， 然后后来变十个，然后后来变所有的都是神兵，其实更没有意义啊， 多一点 更没有意义， 对， 然后变天神兵、地神兵，超烦的。然后本来一开始牛郎是好人， 嗯， 他一开始人设就是好人啊，他、你去翻他最早的人设，牛郎就是那个问天的一生的好友，他原本是这样写。 对， 后面居然变坏人，就是吐血。 变佐助了， 有点好吧。最后到后面，我就实在是完全看不下去了。 对， 那 我看到中间我哥没在租，就没看下去了。 好吧，所以后来好像上大学，应该上高中，我就把全部卖掉。 对，很多漫画烂尾你都会这样子。痛心疾首，然后就放弃。 对啊， 整套卖掉。 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啊，这没有办法收了。”我说：“你就收嘛，多少钱都无所谓。 ”就他多少钱收？ 忘记了，非常少， 忘记了，20块， 没有那么少，可能一两百吧。我 哦，因为很生气就把它卖掉、 啊。还有另外一部啊， 哪一部？《 龙虎武士》 啊，这我没看过嘞， 没看过吗？ 对啊，我只看过。对，港漫我只有看过那种天子系列比较多 啊，《天子传奇》對。可是《天子传奇》我说实在，我觉得只有第一部好看。 真的吗？你是说，天子第一部是谁？ 就是在讲封神榜的那一段啊，就 是 那 是吗？ 姬发啊， 哦， 他基本上就是有点封神榜的感觉啊。 嗯， 对啊，然后对啊，《龙虎武士》就在讲说什么前世今生的啦，基本上是这种概念。 嗯， 然后有点，那这种最厉害的是。它里面写在结合了时事， 是哦， 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比尔盖茨 啊，是哦，好好玩啊、哦 可 是那段时间的比尔盖茨应该 被弄得很黑吧？ 没有没有，那时候比尔盖茨是最红的时候啊，然后他就说比尔盖茨，因为那时候是世界首富嘛， 嗯， 就是说不知道几年之后，那个时候的比尔盖茨已经很老了。然后、 嗯， 然后他花了钱买了一个岛，就跟他现在一样，他真的买了一个岛啊。 嗯、 然后建立一个叫乐土国， 嗯， 然后就是因为有外星人来袭，所以他们就改一个那个防护罩这样。 嗯， 所以然后要进入乐土国的人一定要是智商超过不知道多少的。 嗯哼， 那其他人他就让他自生自灭这样。所以在岛上全部都是聪明人。 哦， 对，很好玩，他是大总统比尔盖茨。 蛮有趣的。 可后面也是就烂尾啊，这很烦。 对了，很多都是这样。通常要一个完美结尾的漫画真的蛮困难的。 就是除非你一开始就是有一个完全固定的脚本， 决定对他已经决定结尾了。 像为什么《天龙八部》好看？为什么觉得？ 因为他们已经有固定脚本了，因为别人帮他写好了。 是本来就是很红的小说了， 对吧、 啊 啊？ 就很好走。 嗯、 不过有一个啊，就是。黄玉郎的一个徒弟，算徒弟嘛、 嗯， 反正就是他之前的助手， 嗯、 就是邱福龙。 嗯， 邱福龙他有一部我就很喜欢，《大圣王》。 哎，《大圣王》 就在讲《西游记》 前面几集而已， 还蛮好看的，还蛮好看。 嗯， 非常推荐看完。 又有脚本的。 哎，没有，他其实 他只用人设而已嘛， 他只用人设而已。 哦， 他里面的。 故事都是 剧情完全不一样， 嗯， 而且他的 ending 也没有到取西经， 是哦， 一直对他 ending 不是到完成取西经的， 那是什么？ 是去除了取西经的障碍了， 哦，然后之后就会 就可以 开开心心的去取西经了， 对，没错， 哦， 所以还蛮不错，蛮喜欢， 还不错，嗯。 好，换你推荐了，我已经差不多。 我推荐了吗？ 啊，还有一个，我还有看到一个，应该大家都看过啊，《死亡笔记本》。 哦，《死亡笔记本》，《死亡笔记本》第二部开始就变得有点让人不太想看下去。 没错，前阵子我才跟几个老师在讨论这件事情。 老师？ 对啊，就在讨论《死亡笔记本》的事情。 什么老师啊？ 就我们实验室的老师啊。 哦 ，OK。 然后我们的结论 老师也看《死亡笔记本》哦。 对，我们的结论就是说电影拍的比较好。 啊、是哦，我们看过电影哎。 电影拍比较好。 通常漫画改编的东西我都不会想要看。 我跟你讲，《死亡笔记本》是个特例，他的电影拍的比漫画好， 真的、哦。 理由就是因为他没有后面那一段。 对啊 ，L 上 ，L 对啊， 对啊 ，L 上死掉了， 败笔啊！我觉得他是故意要让这个观众猜不到，所以才让 L 死了，你知道吗？ 嗯，对啊。可是其实我觉得让 L 死，然后让月统治世界，我觉得这结局不错啊。 不行啊，这是违反他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涵啊。 他想要表达什么意涵呢、啊？ 就是说，正义不该是由一个人决定的、啊。 为什么正义由一群人决定就好吗？我觉得这蛮 没有没有，这就是他这部漫画他想要表达的意涵啊。 嗯，哦，他想要表达意涵这个， 不是吗？他要表达意涵就是说，他跟 L 两个人就是最大的差别是 L 是代表官方嘛， 嗯， 所以他认为正义。 应该是透过机制嘛。 嗯， 对啊，所以他才要靠机制去抓到那个拿笔记本的人啊。 嗯， 对啊。 嗯， 那赖斗就是他觉得我就是正义啊，嗯、而且他的确降低了犯罪率啊。 对啊， 对啊，所以他、嗯、就是这部漫画在探讨的是这件事情啊。 嗯， 所以如果 L 变成王的话，就是变成一般的少年漫画啦， 新世界的神。 对啊，这没什么好讨论的。 对， 但是我觉得后面就是变成一个那个什么调查团，那个我实在是无法。而且那个其实很伪，就是那个只有一点点，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啊。 你说什么东西？你说 他后来不是有几个继承者吗？ 你说尼洛跟那个梅 M？ 对啊， 嗯， 我觉得那实在是。 M 吗？ 忘记了， 反正後面 根本就不重要啊，他根本就不重要，就是那一段就 L 继续演下去也不会怎么样啊， 他假死，对吧？ 烦啊！我推荐你去看电影。 哦，真的吗？好， 真的。 OK， 电影基本上既没有跳脱，没有跳痛以外，他的 ending 下得很好。 ending 下得很好啊。 对， 对啊，就是。花一点多一点时间在决定，因为其实就一样啊，《死亡笔记本》也是少年漫画，他也是必须要看那个人气，编辑不让他停，他就不停。后来那个啊，这件事情后来他画《爆漫王》的时候有掉一下，就是你知道《爆漫王》吗？ 我知道，但我没看过。 对吧、啊？他里面也是说，就是有一个天才漫画家，他想要按照他的想法结局不行，对吧、啊？然后后来他就跟编辑部打赌吧。连续多少多少周第一名，他才能够按照自己想要的时间结局，对吧、 啊？ 就是这样啊，就是没办法，因为人家也是要做生意，他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超级卖座的作品，他就是想尽办法要多赚一点 啊。可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日本的那个电视剧啊， 嗯， 都只有十集上下， 他们都是拍完之后才播出的、啊。他们是剧本都写好，然后拍完之后才播出。那如果风评好的话，才会拍第二部、第三部。 对对对。那为什么漫画不能这样？ 漫画当然，因为漫画家你不可能画完一整部之后才去拿去给编辑部啊。 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他已经有构想，就是说我想要 這樣，你就让他画完是不是， 就画完，然后他再画新的、嗯。那如果这风评不错，再画续集不是很好吗、嗯？但就是我觉得漫画跟电视剧呈现一个非常两极的状态、啊、 嗯， 对啊， 对。你说到这个，其实有很多漫画有这个问题，可是我知道有一个漫画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谁？ 叫做 Monster？ 我没看过、欸。 怪物是那个 我知道这部 折之树，你没看过？ 没有。 很好看， 我 推荐你去看。对，他感觉起来就是他已经从一开始就已经想好整个故事构造、 嗯， 然后结尾都已经想好，他才开始画的、 嗯， 就完整性感觉很高。就你看完之后不会觉得某一段是在故意拖戏，就是完全不搭嘎的。嗯、可能中间有一两话是小故事，让你更了解角色、嗯，但是就是整部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特别突兀的地方，我、嗯、觉得蛮好看的。好，反正我觉得这是我目前想得到，突然想到最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最完整的漫画了。 嗯，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魔偶马戏团，你有听过吗？ 没有。 你知道那个呢？那个小是魔枪小马是不是？还是 魔力小马？ 魔力小马就是你拿一把枪，然后头发会变长那个。 嗯， 你有看过吗？ 没有。 那个作者画下来，你没有看过，但你有听过。 我有听过。 对，他的作者画的。那我觉得《魔力小马》不好看，可是他作者画的下一部就是那个《魔偶马戏团》还蛮好看的， 嗯， 对吧？然后当然一定要推荐的是《海贼王》。 《海贼王》我真的只看过片段呢、欸。 真的吗？为什么不从头看？我觉得《海贼王》超棒，我觉得那作者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 嗯， 尾田荣一郎。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有一个怪癖， 你不喜欢看大家喜欢看的东西。 我不喜欢看最热，现在最热的。 哦，可是我从他还没开始热的时候就开始看，所以我是没有这个问题，对吧？就是没有啦。对，我很小的时候就我哥买回来我就看了，然后就从小看到现在，从他不会贴网点的时代看到现在，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就我讲嘛，所以为什么我看《感应少年》就是那时候最红的其实是金田一， 嗯，所以你就不看， 我就不看金田一，我就觉得金田一看什么金田一俗 俗气 庸俗， 就跟我不喜欢打篮球是一样道 对啊，当然还是看了一些很庸俗的啦，像什么《死亡笔记本》啊，《进击的巨人》啊，他也是看了一些庸俗的啦。但是主要还是比较喜欢看一些还是很红的，但是没有那么红的。 嗯，就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去发掘不红，然后可是很好看的漫画。嗯，对啊，那这个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因为太多地雷了。 对啊，这太多地雷了。可是你又看了两集，你才发现它是地雷，你就不得已再把它看下去。 但是我因为我高中以前其实是在钻研漫画 哦， 画， 你是画画、 所以有时候我不一定会因为剧情而买那本漫画。 你会看它画工是不是？ 对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要学谁的画风，我就会去买，买来看这样子。 嗯，对啊，其实有很多画家他。故事很烂，可是他很会画画。 对啊， 像那个小电剑是不是？那指点电嘛，就是《死亡笔记本》的作者。 他对，所以他需要那个、 他需要原作， 一个原作。 对啊，他原本画的那个有点惨。 可是他那个什么《奇魂》就很好啊， 《奇魂》《奇魂》不是他自己画的、 你说不是他那个脚本？ 他不是原作啊？ 对啊，不是脚本。 嗯《麒麟王》 对，所以他现在。就是了解了这件事了嘛， 然后他就乖乖的去跟别人合作，他这样也好，你看这样大家都很开心。 对啊， 专 心，对吧？ 对，没错。 好， 好， 那你还有什么好介绍的吗？ 其实我没有准备，因为是我们今天突然突发奇想，想要录的东西。 因为我已经讲出我说的。 对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看的漫画，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下次再来一集好了。 下次我觉得这集我怕这集大家觉得太无聊，因为 真的吗？ 因为没看，不是因为没看过、 没有没有，搞不好其实大家都看过。我觉得我 假的， 我们的听众可能都比我们资深的阿宅 是啊， 对吧？ 我讲几本旧的我喜欢的好了，北斗神拳， 北斗神拳哦，北斗神拳我一直都没看，我觉得那画风 太粗犷了吗？ 不是太粗犷，我很喜欢粗犷的漫画，可是不能讲。不能讲画风了，我就觉得那个故事设定就是很那个，感觉就是只打来打去，没什么深度的感觉。 对啊， 对啊，我现在已经 完全是格斗漫画， 对，我现在已经偏向不太喜欢看那种单纯少年的漫画了。对吧、 什么圣斗士这种， 圣斗士星矢嘛， 都不行的。圣斗士星矢，圣斗士，我觉得它的设定很酷啦，就是那个 idea， 星座，然后配合。就是星座的圣衣，然后一些友情啊、那些的，我觉得是蛮有那个 idea 蛮多。但那时候就他设计的那个圣衣，我觉得很酷啦。但是他后来第二部那什么钢铁神兵就没有那么红了。 哦，对对，那也是他也是那个吗？ 对，也是车田正美。就他那时候什么通信什么城市猎人啊，城市猎人知道吗？ 知道啊，知道啊。那不是他画的吧？ 不是，是那北条司。北条司， 对，那个很好看啊。 对 啊，然后来画天使星也不错。 对，就是续集嘛。 对， 电影少女桂正和。 桂正和，那个不是有点，那个、是有点 A 也不是吗？那是小学的时候的 A 漫。 我还蛮喜欢他的画画的图我觉得画 他画工非常好， 很细。 他现在有画一个那个、是什么 Z-Man 是不是 Z-Man 对 对吧？就是少年漫画，他这画感觉要花很多时间， 对，觉得那时候也蛮喜欢。那时候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漫画家，都非常有特色。就我刚才讲这几个，他们的画风都非常的强烈明显。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啊。但现在可能是市场变得更，就是更多的新的漫画家，有时候我会分不太出来他们到底谁画了什么东西， 就是 我看不出来是谁啊。 有一些漫画是那个叫什么，感觉有点像是那种抛弃式漫画嘛，就是那他的人设都是固定的啊，就什么傲娇属性、戴眼镜啊、马尾娘子、马尾娘，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些固定属性的东西，然后就是配一些罐头剧情，然后就上来了，然后他的人物长相也都很像其他漫画画的。 对啊，就我没有办法分辨他到底是谁画的这样。 对吧、这种就是你可能看前面几页，不是你搞到看封面就会知道他没什么内容，就不想看下去。 对， 对吧？ 好吧。 希望大家借由这次我们谈这个来了解一下，我们其实也蛮老的这样。 我们也是正常人，我们会看漫画的，对吧？我们不是只会就是科学宅之类的， 对，就也是一般的漫宅， 对吧？对。 其实我很想要调，我很想要谈特色、欸， 什么特色？ 特色， 特色哦。你说那个假面骑士那种？ 对啊，我是重度的特色宅、欸。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现在才知道哎、欸。 现在告诉你啊。 嗯。OK。 假面骑士。 嗯。 我主要是假面骑士啊。 假面骑士就是蝗虫头嘛。 对，那像什么战队啊，或者是那个超人。 你那蝗虫头帮了我很多哎、欸。 怎么说？ 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要生物课要背那个左心室右心室那些的， 嗯， 然后我们生物老师就画了一个蝗虫头，然后从此以后对他讲的东西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就感觉像假面骑士一样。 对啊，不过近代最近的假面骑士就跟生物没什么关系 了。哦，本来就，然后不是变水果吗？现在不是 去年水果，今年是汽车。哎、 欸，可是其实好像很多人喜欢那一个哎、欸，凯武嘛。 凯武对。 对啊，好像很，那是找那个是魔法少女小圆的编剧还是监制来做的？ 对对对对 对， 没错、啊。然后今年的作者是三条路。 三条路是什么？ 三条路是那个勇者斗恶龙吗？是吗？ 是吗？勇者斗恶龙。 你查一下三条路。 条路是三只路的意思吗？ 三条不是，三条就是条，就是三条东西的三条，然后路是陆地的路， 陆地的路哦， 很有名啊。 哦，它都是特色的啊， 不止吧 ？Kamen Rider Forever。哦哦，是哦，他有所斗龙达一的那冒险。 对啊。 哦，冒险王必特。哦，强制装甲哦，他是脚本。 对啊，他是脚本家啊。 OK OK， 哦哦，神龙之谜是他哦。 对啊。 shit， 小呆。哇，我现在才知道哎、 啊， 原来如此。 是他今年，他今年那个什么《假面骑士》，今年他当编剧，然后大家就还蛮期待的。 嗯，是哪一个啊？ ドライブ。 ドライブ。可是。哦，是那个车子的那个吗？ 对。 可是我看过片段，我觉得还蛮智障的。 我也觉得，我觉得他从这几年已经他，我觉得那个邦代走火入魔了。他为了不是他的那个道具太粗糙了啦。 哦。 就一些小，我觉得小汽车没有关系，但他的小汽车就太粗糙了。 嗯、真的看起来就是很像是 made in China、就是。 他的确是 made in China 没有问题啊，只是说他不太像是一个。这么先端科技的 哦、oh, ，对啊，看起来不像，就是没有让你会觉得想要买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早期的那些装备、 都还比较好， 你真度比较高。我觉得这几年可能是为了但成本或是什么。 嗯， 我的成本不是说他们戏服的成本，而是说他最后生产成玩具的时候的成本。 哦、oh, ，你说他为了要卖，就是量产的时候玩具。 对，所以他 不能够电视上做的比较好看，然后他量产的时候比较粗糙嘛？ 嗯，不行啊，这样子会被人家觉得长得不一样。 可是他可以，那假设说他可能影片里面是用金属制的，然后他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是用塑胶制的，这样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接受吧？ 但他们不是这么做、啊， 然后他们就可以出个特点版，就是金属制的，跟卡通里面你百分之百相似的。这样子可以赚更多吗？ 哎，不知道。总之我今年真的是很不满意。去年其实凯武我就不是很满意。 所以你每年都有看呢、啊？ 我到凯武前一个可能是什么 Wizard 我有看完。 Wizard 是什么 Wizard 哦？ 对对对。 哦、 然后但是从凯武就只有看前面一点点， 嗯、 然后 Dolive 也是看前面一点点。 嗯。 对啊，不过听说这两部都蛮好看的。但是我对他们的装备实在是很受不了， 就是剧情还不错，可是他的装备很弱， 对，就是有点讨厌廉价感， 就是败笔，太可惜了。 对啊， 我觉得凯武那个橘子腰带还蛮好笑的， 对，但你如果你不要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水果的话，其实它的造型实在很不错了，但是 嗯， 但你想到它是水果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你有把凯武看完吗？ 没有。 是哦，听说他的结局会让很多小朋友不敢喝橘子汁，哎， 没这么恐怖。好啦，有时间我会把它补完的。好 ，OK， 今天就这样。 对，哇，没想到讲个漫画可以讲快40分钟，我觉得很厉害。 好， 好， okay， 下次再见， 下次见，拜拜。